一个，由远秀发给清风轻吹过，就是谁望见亦感受似娇态，便知我是如何。不知道应否这般，但我决定爱你一个，即使相识也不错，亦自然预料到会吃苦果。如果你一双秋水眼睛，再见到一个男孩，原是见过。这个是我痴心的一个，才会每次都将你轻走过，在路旁望你，但你不知道，面色素淡平和。虽则我不需要躲，但也怕为你识破。若是日后是有缘，便自然着令我说个清楚。如今用一裸痴痴爱心，似这般等到何时才望见我？由远秀发给清风轻吹过，就是谁望见亦感受似娇态，便知我是如何。不知道应否这般，但我决定爱你一个，即使相识也不错，亦自然预料到会吃苦果。如果你一双秋水眼睛，再见到一个男孩，原是见过。